来展现一对恋人之间的这种爱情。马上就一起来感受一下。一首山西民歌，让我们来换一种唱法，来听一首台湾经典的通俗歌曲《雨中寂静》，很欢快幽默地描写出了人们在突然降临的大雨当中慌乱的这种情景。这首歌呢，最初是王梦麟来演唱的，后来呢，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，比如说在88年春晚上，就是邓志乐来翻唱的，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。 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一五天做不到，黄啦啦啦的临时票，好多银锭什么事去得消。我那个望着天，天天七八头摇，感觉天时不对，最好把一线带好，不要等雨来了，见你又躲又跑， 跑！ 轰隆隆隆隆打你腰，人笑着眼走不肯逃， 哈哈！ 我奈何望着天，看天气把头摇。爸爸爸爸计程车，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一五天做不到，黄啦啦啦临时鸟，好多银铃什么失去的笑，我奈何望着天，看天气把头摇。